去大半个夜，我们仰望繁星满天，失去渴望想沟通或了解，爱就剩下淡蓝火焰，依靠假装完美，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不快乐我在笑也是阴天，依靠你的玫瑰，不如改做花园，无论季节总会盛开喜悦。 终于自己不再等你，有时间